CL586。 在你难过的时候，我陪在你的身后，一同感受着你所有感受。在你开心的时候，我一直陪在你左右，陪你微笑，平行在你的小宇宙。在你危险的时候，出现你身后，开花的节奏，大牌大怪兽。哇嘿，我其实从不用开口，你想说的我都懂。编号CL586，出人形式我都懂。 你是我的虚拟男友，悄悄陪。你是我的虚拟男友，永远陪伴在我左右。对我好不需要理由，心情不好由你来哄。 编号 CL586 CL586。 在你难过的时候，我陪在你的身后，一同感受着你所有感受。在你开心的时候，我一直陪在你左右，陪你微笑，平行在你的小宇宙。在你危险的时候，出现你身后，开花的节奏，大白大怪兽。哇嘿，我其实从不用开口，你想说的我都懂。编号CL586，出人形式我都懂。 你是我的虚拟男友，悄悄陪伴在我身后。爱我从不需要理由，我的要求从不 say no。 编号 你是我的虚拟男友，永远陪伴在我左右。对我好不需要理由，陪伴在我身后。爱我从不需要理由，我的要求从不 say no。 你是我的虚拟男友，永远陪伴在我左右。对我好不需要理由，心情不好由你来哄。 喂笨蛋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，直到永远。我是你的虚拟男友。